根据薛伊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密码是多少？说。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吧，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 放开我！我觉得我跟乔北，我们俩会。 1946年。被遣送回国的日军准尉大泽雄吉弥留时零距离地亲笔向女儿仓桥玲子交代笔记，头一回告诉她自己犯有侵华杀人罪。女儿直面历史，带父亲立谢罪碑，参加反战团体活动，三次到中国了解侵华真相，为父忏悔罪孽，增进中日人民友谊。1947年，从西伯利亚俘虏营回国的日本兵本多利太郎，退休后上千次的游走讲演反战，自创《顽皮报》，研究战争时及鬼子兵心路历程，又到中国悔罪谢罪，在北京卢沟桥上席地而跪，在南京死难同胞纪念馆和上海淞沪抗日纪念馆前合掌报时。遗憾的是，谷屋荣一、大泽雄吉、本多利太郎，他们都不是天皇裕仁，不是政府首相，他们个体的认知无法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的认知，也无法取代日本民族的认知，反而时不时的还要受到日本警察的监控、传讯与迫害，受到右翼势力的围剿与攻击，这是个体的悲哀，民族的悲哀，更是国家的悲哀。疾风知劲草。据知，战犯归国后不畏威胁利诱，继续写作或代笔写作出版的书还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犯手记，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以及某 B 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责任者是什么，战犯，我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望乡，我在中国成了战犯，从中国归来的战犯，战鬼，日中战争最前线，没有被判死刑的战犯，不能消失的记忆，活体解剖的记录，胡作非为的军队的行迹，慰安妇，日中战争中日本鬼子受刑录，千人战鬼，使鬼变成人的中国战犯管理所，菊花和日本刀，我堕入了地狱，我们在亚洲从事了战争，某宪兵的记录。土屋方雄还分别以我在宪兵队干了什么，中国人民的宽大待遇，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为题，向日本国民做了40场悔罪讲演。我在宪兵队干了什么，土屋写道，一，1935年6月捏造齐哈贡事件，镇压教育新闻工作者，逮捕120人，处死5人，拷问致死1人，投狱45人。二，1936年11月11日，逮捕苏联谍报员，枪杀8人。三，1936年12月，全部枪杀陆军监狱越狱者104人。四，1937年4月。逮捕苏联铁道爆破人员，把3人送哈尔滨。五， 1939年9月纳河工作，以通匪为名，13日缉捕中国农民172人，处死2人，投狱39人。六，1940年4月，田白工作，破坏中共北满组织，逮捕135人，处死2人，投狱39人。七，1940年12月，真心工作，破坏中国国民党满洲组织，逮捕700人，处死投狱者不计。土屋就是这个佃农的儿子，当年亲手把抗日革命青年刘长卿投入监狱。1956年，土屋被免于起诉，从抚顺归国后，二人邂逅日本，合作了17万字的书《人鬼的角逐》。辽宁电视台还拍了电视片《人鬼人》。土屋方雄说，当年只把野心凝固在了效忠天皇上，对成百上千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无端逮捕，非人道的刑讯拷打，是人世间不应有的鬼畜行为。1990年6月，土屋再次来到中国，到齐齐哈尔谢罪。他双手合十，站在被他杀害的抗日志士张惠民墓前顶礼膜拜，又去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校园向张惠民之女张秋月忏悔，席地而跪，连连磕头。2005年，土屋与刘丹华二人两地书《反战通信》出版，入书的48封信件中，有土屋2001年2月23日致刘丹华第35封信函：“我已是91岁的痴呆老人，我忘不了一生的事情，我们日本人也永远忘不了对中国人民的罪行。”8个月后，他带着终身的悔恨撒手而去，撇下了以他本人在内14个原日本士兵为原型，于2000年拍摄向下个世纪传真的战争电影《日本鬼子》，并借助海报载体留下遗言：“在圣战的名义下，握着侵略枪械的我们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在那里做了些什么？在战争的被害方面说的很多，而在加害方面则沉默否定。唯有加害者的过后体验，才能把战争的真实、人的脆弱与恐惧体现得更明显。吸取历史教训，不再重演，而明确侵略战争的责任，传播真实情况，为加害者的赎罪，是例行者我辈的职责。”人们同时留意到，无论三光文集还是侵略文集或其他专文中，都没有见到过日军武长西尾克己的笔墨。这个战犯第二批被免诉于1956年7月获释回国后，正像他的名字克己那样，长时间隐居了起来。1989年，他受到中国唐山市党史研究会抚顺战犯管理所采访组33人纪实作品《三光作战》一书的触动，也站出来加入中归联，公开讲他在狱中交代的在中国河北做的25宗罪行，并由家人陪同6次到中国谢罪，参加绿色谢罪团，栽种和平树。在心灵良知上，与这位西尾克己其间的归国者还有一个小种良雄。他16岁加入731细菌部队，多次解剖瘟疫病人活体。在战犯管理所，他不太显露人前，不是刻意克己，而是苦心行己。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摆脱自己是执行命令这个借口。一次自己病得不省人事时，是解放军全力抢救了我。要杀就杀态度的转变是中方热诚教育的结果，强烈的赎罪感一直缠绕在他的内心里。1995年，小种良雄会同在731部队开车抛尸的山本玉，多次回到中国谢罪。 前往灭世的松花江畔献花圈，又在哈尔滨市731国际研讨会上揭露细菌战黑幕，也把所知道的一切写成书，揭露恶魔的秘密，并为180名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出庭作证，呼吁日本政府谢罪赔偿。他还与中归联会员结伴，在一座庙宇旁树碑刻下731真相，凿上自我心声。我们向中国人民表达无限的感激和最深的歉意。他说，我们都会死，刻在碑上的话也会磨灭，但真相永远存在正义人们的心底。还有一个人值得提到，他就是25岁时侵华的日军士兵东史郎。他同许多年轻侵略者一样，相信那一场战争会给古老的中国南京乃至整个亚洲带来和平与繁荣，但随后6周的经历却成为缠绕这个年轻士兵一生的噩梦。看着战友在大街上用邮政袋把南京市民套起来活活烧死，他第一次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和半生的忏悔在以后的岁月里与日俱增。南京大屠杀50年后的1987年，他决定向世界公布自己行凶的日记，连续7次赴南京谢罪。这些延伸的故事成为了一个个良知符号。从战犯管理所改造工作的时间顺序上说，他们当然是后来发生的事。1955年，共和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第1个10周年，这第1个10年大庆过后的第2年，迎来了又一个51国际劳动节。节后上班的第1天，5月3日，国家总理周恩来在传达国家主席毛泽东一次讲话的国务院司局长会议上说，我们对战犯问题有个宽大的处理，准备一个不杀，现在先放他们到各处参观，不管是康泽、王耀武或者是宣统皇帝都让参加。前天晚上天安门放焰火，让战犯们都去看了，既然要教育他们，就要他们看看群众嘛，这样才会影响他们，完全关在屋子里怎么能影响他们呢？这个办法对于一些外国朋友来说觉得很别致很奇怪了，但实行的结果是好的，日本战犯也要他们参观。有云，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理论方能拯救一世的沉沦，理论的说服力还需要实践验证，让事实来说话。战犯们呕心沥血的学习所得需要亲见亲历来求打来确认，百闻不如一见，百闻还要一见，他们知道相信并且领受过，眼睛要比其他感觉器官更为可靠。人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却长着2只眼睛、2只耳朵、2个鼻孔？双目睹物，角度不同，视觉存异，判断远近虚实而产生立体感觉，声音传达左右耳，分贝不一，兼听则明而产生双耳效应，气体入鼻，五味杂陈，嗅辨过滤，提纯而吐故纳新，这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多嗅，少说后说，辨虚实辨香臭辨真伪以后再说。虽然一孔之见、一音之闻、一味之嗅也会反映假象，但是多走走多看看多嗅嗅，必会透过现象感受真实。社会是历史活动的舞台，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力量。 政府则是由人民群众选举而产生，受人民群众委托而存在。囚、雨、凌雨、还墙、还土，这些是意监牢的汉字，以及借喻词八篱子，都象形着监狱四周严密封闭，被监禁的人与社会隔绝。监狱由封闭式转向开放式，把狱内教育改造向前、向外、向后延伸，动员社会民众力量参与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视听、虚实的帮教，涌动着社会信息的热流，从而把专门工作与社会工作结成了有特效影响的改造工作链条。这种结合贯穿改造工作全过程，得到了社会各部门、各团体、各界别、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重要特色。金元说，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对社会参观活动具有职业的浓厚兴趣。如果说社会人士进监探视帮教是请进来的开放的话，那么让罪犯到社会上参观领教则是走出去的开放。狱内教育需要狱外教育的补充与加强，狱外教育又是狱内教育的继续与检验。通过社会实践事实的教育，可以让战犯认识语言无法启迪的意识，让他们回到当年犯罪的地方，会对战犯的悔罪转变起到促进的作用。古人在神面前忏悔，现代人在社会面前忏悔。他们这次参观巡礼，不是以怀旧心情去凭吊昔日的战场，而是以伤痛的情感去忏悔自己的人生。从1956年2月到8月，与外界隔绝了5年多的日本战犯，一身蓝色新装的蓝军，分三批走出了高墙深渊，去看他们践踏过14年的狱外世界。在出发动员大会上，所长孙明斋从真理讲起，对战犯发表了长篇讲话。1个月前，我就向你们讲过如何正确地认识真理的问题，所长有鼓励也有批评，现在大家观察事物的观点和方法有了提高，但是还有少数人转变不够，甚至有个别人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观察生动活泼地发展着的客观形势。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的道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应。我上次已经讲过，就是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按照客观形式的发展，为人类的和平幸福着想，这就是真理。所长强调，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确定自己的行动，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界事物中真相只有一个，可在不同人的眼里却反映着不同的是非曲直。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不可能站在绝对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是带着这样那样的有色眼镜，用自己的经验、好恶与道德标准去评判，结果就有了不同的假象。所长介绍了2战后10年世界形势的变迁，介绍了新中国5年建设的巨变。百闻不如一见，希望你们在参观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状况及其规律。这是真理的讲话，真理召唤的讲话，这真理的讲话为着真理远足壮行，这带着真理的远足为着真理行军，这真理行军的目标就是洗涤旧的灵魂。管理所工作人员打前站，向参观单位打招呼，共同从有利于改造工作目标出发， 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身心刺激。管理所配备专车接送，不派鸣枪看押，给予国民待遇，让战犯们到大社会中去体味，到人民大众中去领教。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曾发生过的事，也是战犯们想都不会想到的事。听了动员报告，他们还怀疑翻译发生了错误，转而又相互探寻是不是听觉错了。确认之后，异口同声地感谢中国人民宽大为怀。日本国民要求来中国参观，受到日本政府的种种限制，中国政府却允许战犯到全中国参观，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面对中国人民教育人、改造人的坚定信念和宽大胸怀，只要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不能不在真理面前低头。火车上，广播器传出了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参观学习的辅导讲话，耐心帮助那些有误解的战犯，不要以为要游街示众，交给直接仇人批斗，也不要误把自己当作游山逛水、饱眼福的外国观光客，或者误认为是释放回国的前奏，或者误会这事准备将来替中国做宣传，让他们端正态度，明确了要旨。战犯们以极大的热情、极高的兴致，行程一万里，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11个城市及郊区，在99个参观单位中，有14家工厂、矿山、2个农业社、3座水库、电站、2家百货商店、8所学校、研究院、4座体育宫、7处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19处福利院、托儿所、养老院和工人新村，还有一些名胜古迹。他们第一次在新中国面前睁开正式的眼睛，第一次同新中国的人民面对面，所见中国的成就正在实行某种社会原子化，以利于具有无穷力的国家。中国人旧日所托庇的古老的天然集团进化了，释放出来的社会原子走进了新集团的职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或人民社团。在同一个经纬线上，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又都是欢欣而惭愧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之南。